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周一到周五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还有我 Kathy。 好，霾诸不清啊，躲藏着，躲藏着，雾霾来了，春天的脚步远了，一切都像要入睡的样子，昏昏然闭上了眼，山模糊起来了，水退却去了，太阳的脸看不见了。小草偷偷地从雾霾里钻出来，干干的灰灰的院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白雾，坐着走着打两个嗝，吸几口霾，堵几趟车，碰几回瓷，雾浓郁郁的，霾湿漉漉的。 哇，好有诗意啊。 没有，其实重点不是这个， 这是在赞美霾吗？ 是赞美，我觉得相当于跟这个朱自清的这个春啊，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真的是超越了春。但是我们想说的这个不是仅仅是霾，北马雾霾故事呢，在2014年10月19号早上7点33的时候起床了，他拉开窗帘，他说真的不想去看一眼窗外啊，觉得真的是完全看不见了，他瞬间说自己完全瞎了。当时我看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直接乐抽了，但是在下一秒的时候我又觉得非常的悲伤，因为当时他后面写的是我不敢直视自己，因为他气跑了。 我觉得你应该很庆幸你现在是在香港，哎，没有在北京呼吸雾霾。其实我也是看那个朋友圈哈，整个全是被这个北马的各种图片各种吐槽刷屏了呀，大家现在不是在比拼谁的速度更快，就是在看谁的造型更酷，谁的口罩更有个性，是不是？ 对，没错，我看那天的时候很多人的造型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啊，还有竟然有齐天大圣在出现了啊， 孙悟空啊，小野人啊，可是看不清楚。 对，如果你除非是近距离的看他们，我觉得现在朋友圈确实每天我有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北方雾霾特别重的时候，来朋友圈我都觉得我这手机是不是显示出问题了，因为他们那图片就好像是一直没有显示出来一样， 像素太低是吧？ 对对对，全部都是没有，因为就全部都是大家都发的是自己，比方说早上推开窗窗门口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我站在马路上这个情况，所以你就看着那个图片都是一张张灰的，你就会觉得这个网速有问题，没有搂出来吗？ 还有我觉得北京的妹子其实有福利了，可以省事儿啊，因为他们不用化妆了，也更不用整容了，免受皮肉之苦，反正每天的标配都是要戴口罩嘛。 这个关于雾霾的吐槽大家要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我觉得刚才像政委是念了一首诗，把这个雾霾搞得很诗意啊。其实有一特别简单的方法，两位当然是刚刚来到香港了，但实际上大家知道香港在叫雾霾叫什么吗？叫烟霞。是不是 烟霞太有诗意了？ 霞飞的霞吗？ 对，霞飞的 霞，霞飞的霞， 是。然后每到冬天，就秋冬天的时候，香港呢就会你去听天气预报，就会比较多出现这两个字。 香港也有吗？ 香港也有的，对，因为我说这话可能就会引起一部分这个内地听众的反感了。就是实际上为什么说香港是秋冬天才有呢？香港这个季候风就是到了秋冬天是从大陆吹过来的， 冬季采暖 是 吧？那飘的也太远了。 没有，确实是有的。我记得就是刚开始有雾霾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南方的朋友们还挺有点优越感的，觉得你看北京不行了吧，还是我大魔都上海好。结果好像有好像没高兴多久就突然发现其实上海也有， 上海好得多。 我觉得上海的这个雾霾和北京的雾霾我是品尝过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就这个我觉得在上海呢是一种品， 哪个劲更大， 品霾的感觉，它更细腻一些，更有上海那种所谓的那种女人的那种细腻感。而一到北方之后立马那个就感觉 是 烧秸秆的感觉。 你这也是自黑吧？ 哦，自黑。 北京也就是因为我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感觉就是从一二年的下半年开始突然这个霾就来了，以前都是沙尘暴啊什么的，好像内蒙古那边也在中树啊治理沙漠呀，感觉沙尘暴有几年没来了，然后突然这个雾霾更加凶恶的这个扑面而来，我都觉得不敢呼吸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其实 实长期在北京待着的话呢，其实你时间长就感受不到那种霾的味道了。 哦，还是能，还是能。 就是反正我是感觉不明显，可能是男生太糙了，就感觉不到那个明显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有一瞬间是感觉特别特别明显的，就每次出差之后回到那个 T3 机场的时候，一下了飞机，我觉得我到北京了，因为闻到那种秸秆的味道了， 熟悉的味道， 对，熟悉的味道。 我是记得在种霾的时候，以前哈、啊、就觉得，哎，周围的人戴口罩是不是有点矫情啊？不至于那么惜命吧哈？结果有一次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我跑出去吃饭，然后就溜达10分钟，就突然开始咳嗽。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那个喉咙痛，我才知道人家不是矫情，人家是明智，是我太傻了。以后我也是每天都戴着口罩，在雾霾的天气确实需要。 你看了一个视频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是一种很鲜明的一种表现，就是在这次这个北马赛场当中夺冠的这个埃塞俄比亚选手，他在接受采访时，你要看视频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他已经足以证明那种就是黑这个北京雾霾的，因为他在接受采访的瞬间呢咳了2-3次，就是他接受采访说真的是我非常觉得我今天那个因为天气原因跑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哈、啊。他那种状态，他咳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心疼他呀，真的是。 他一个自然的流露吧，不见得是就是 有意识 的，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有意识的。 因为现在北京咳都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就是指因为北京的雾霾而产生的这些咳嗽什么的。像刚才小磊说，他是从2012年的时候才开始感受到 对 这个雾霾嘛，因为2012年被称为是一个所谓的雾霾元年，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日子也挺有意思的。今天是10月21号，3年以前10月22号，当时。这个2011年的10月22号是潘石屹在微博发了一个这个叫妈呀有毒害， 对， 这条微博可以算是一个开启我们的雾霾对雾霾的认识的一个第一条微博。他当时附的这个图就是当时美国大使馆的这 PM2.5 的监测，当时的数据是400多，现在听来都觉得好像还挺少的是吧？ 现在是超过2000了吗？ 没有没有，肯定不能超过2000，超过2000的话这还能出去吗？ 经常爆表。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从那一年开始哈、啊、就是雾霾元年开始，我们就下了很多这样的 APP 哈、啊、就是觉得来每天不仅关心天气，更多的是关心今天雾霾指数是怎样的。 可是有什么用呢？你能做什么呢？不呼吸吗？ 刚开始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戴口罩还是挺时尚的一种感觉啊，觉得今天发一个这样的一个雾霾的指数，同时呢再把自己的口罩这个照片发出去，哎，觉得口罩君哎挺时尚的。 哎，真的，这次我看就是北马的这个图片的刷屏哈，很多人都是在秀他们的口罩有多么奇奇怪怪，然后谁的更酷。我觉得现在那个各种男士把妹，是不是以后不用说买跑车呀？这个可能比较难负担，以后也可以变成这个口罩土豪，什么防毒面具啊什么的，这个应该还是 affordable 吧，买得起。 但我觉得这个防毒面具啊，其实说来，很多时候呢，你觉得很时尚，但是它也是一种时尚背后的一种悲伤。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想，哎，它这个你戴上口罩那一瞬间，的确拍照片很好看，但是呢。你是否也隐藏一种悲哀？就在这个城市里面，你还能待多久？ 确实，就像刚才小磊说的，大家都还是会问一句：“那我能怎么办呢？我能不呼吸吗？”我觉得，大家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愤慨，但后来发现好像短时间内也确实是解决不了，就变成了只能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自嘲来让自己好像对调侃一下而已， 还能快乐的生活着，就是其实边痛苦边快乐的自嘲着。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仨今天可以坐在香港的直播间里说这个，已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亲人朋友在北京，对吧？在大京津冀。 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在北京待了10年，我的肺里面充满了这个故土的味道。我觉得其实我的肺里面全都是这样的一种尘埃的感觉。 哎，你知道吧？我觉得特讽刺的就是，我那个几个月之前吧，然后还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然后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你知道他给我带什么礼物吗？ 什么礼物？空气净化器吗？ 一大盒3M 的口罩从美国买的， 因为那个当时也有假的。当时这个一开始说3M 的口罩是比较防护功能比较好的嘛，然后顿时淘宝上就出现了很多比较便宜的号称是 3M 口罩，但后来证实是假的。反正就是每次一旦出现任何的危机，我们都是会有一些发国难财的人了。 哎，你说到这个假的话，我当时想起来这个口罩啊，很多人就戴上口罩呢反倒觉得呼吸困难。 因为他的确有的人戴上口罩之后呢，觉得没有阻挡这种尘埃啊，这个雾霾，但呢自己呢呼吸极其困难。他每次摘口罩，觉得啊、哦、哇，终于可以呼口气了。其实我们 你在外边没办法哈，你在外边你得戴着口罩、嗯、在家里边那会儿好多人就在买那个空气净化器嘛， 嗯， 我当时就买俩，我觉得虽然我住了一个小小的房子，但我还是觉得一个不用不够用，我又买了一个。 你其实说起这个空气净化器，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个新闻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在北京的一些学校里面啊，他们也在考虑到学生的这种啊健康状况，他们有一些运动场已经变成的不是室内的了，就变成那啊不是室外的，就变成室内的那种，就感觉跟那个农村里那种大棚一样。 但其实这件事情早就辟谣了、啊、就是你不管是在室内练还是在室外练，效果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对你这个受到雾霾的影响也是一样的、嗯、像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半天，都好像把这事儿吐槽的挺欢乐，但是我每次都会提的一个例子，就是、 嗯、 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家人是住在北京还有天津一带的嘛、 嗯、 那我妈每次就是她去每年去体检的时候，大夫就会跟她说你这个喉咙里长了一块息肉什么的，要在我听来我觉得、 嗯、 哇这是很大件事，你怎么还不赶紧处理。然后我妈妈就说，这个医生就说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每年去体检的人有这个事儿的人特别多，好像医生都已经把这个当成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了。那我可能听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会露出一种就是感觉很难过的一种心态和一种表情，对。可是我妈当时就说一句话让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每次都觉得听了很让我心酸。她就会说一句，她说别人能活我们也能活 但是不一样啊，大家都说这个空气其实是人人平等都要呼吸的，但我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还是不平等、 嗯、 那个我记得当时我买空气净化器的时候，我只能看1000块钱以下的，工资那么低但是有的人就可以买10000块钱以上的，人家是不是那个功能好一点呀、啊？而且有的人比如说我以前工作有出国的机会，人家说、 嗯、 哎呀你去德国帮我带那个什么什么牌子肯定比国产的好，然后就上万。所以人家没准土豪家里边也可以装什么大型的空气净化器的系统，跟人家老百姓还是不一样嘛。 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在空气净化器可以作为一个种示爱礼物了，就原来呢、 嗯、 可能你买一个1000多块钱的、 嗯、 那现在你可以买10000多块钱的啊，什么美国进口德国进口、 嗯、 这样的话呢，你对你的女友来说哎，一看又关心我的健康啊，这种 感觉。所以以后北京要是结婚装那个装修房子的时候、 嗯、 配家电的时候，这个也是标配是吧。 其实刚才其实 Cassie 提到了就是那种悲伤的感觉啊，就是的确不是一个欢乐的事情、 嗯、 我也这样想，因为不仅 Cassie 的这些家人还有就是朋友都在北京，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朋友家人都在这个就是天津河北北京这一带、 嗯、 但而这块的雾霾程度呢是特别特别严重的、 嗯、 那有的时候呢其实不仅北京啊，包括这个石家庄还有一些地方都完全爆表到一定程度的，对，石家庄更糟糕一些、 嗯、 其实我们在一直在反思到底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仅仅说聊一聊就可以解决吗？还是说我们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其实我特别奇怪哈，这次因为我很多很多朋友都在北京，而且他们也都参加了北马、 嗯、 就是这样污染的重污染的天气，他们为什么跑步热情不减呢、 嗯、 也不知道到底对他们这样跑一次全程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有多大的危害。 我们其实呢在稍后的环节会采访一些北马的他们参与的人或者他们的一种感受哈。他们也许有他们的原因，有的人弃跑了，有的人坚持跑下来了，但无论如何他们感受到了那种北京的雾霾那种天气，我们稍回来再来详细的采访他们。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北马，当遇到雾霾的时候，它会上演一个北马雾霾故事哈。在这个北马雾霾故事当中呢，很多人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气跑还是不气跑？我当天其实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发，他们早上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应该犹豫 啊，在想是跑还是不跑呢？这是一个问题哈。当然，有些人呢，其实他们跑了，选择了跑一半哈，跑半程。那无论如何呢，他们的一种态度代表了对于这种北马的一种以及雾霾它相结合之后的一种态度。 但有意思的就是，我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北马那会儿刚开始办嘛，然后那会儿也没有什么雾霾，但是呢，说是30000个名额用了2个月的时间才爆满了。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雾霾已经开始了，但说13个小时就爆满了。而到了今年，这么糟糕的天气，说是这个还需要摇号，就不是说你想报名就能参加的，对呀、啊，还要抽签摇号才能参加，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再严重的雾霾都不能阻止人们对马拉松的狂热，为什么呀？ 而且我觉得北马挺搞笑的是，它每年都会有一些新闻出来，然后形象也不是特别好。比方去年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这个沿途公厕的设置不合理，就导致了很多在这个红墙边 小便 随地随地大小便的一个情况。然后今年他们的主办方其实蛮想借希望说，我今年可以让大家觉得这个北马那个档次能提升一点，好像真的是一个变成一个国际性的赛事，提高它的这种专业度。但是没想到这老天爷不给面子，我觉得这个是很无奈的一个事情。 是，我觉得其实去年的时候，他的确这个关于这个很多赛手哈，他没有办法去就是方便自己。他现在呢，其实今年改变了，我不知道今年如果遭遇了雾霾之后，明年会不会让这个北马有所改变哈。我们先来连线啊、一位马拉松爱好者啊、朱军，来看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现场的情况。朱军你好。 哎，你好。 今年你跑了这个北马哈，你觉得跑北马的感受是怎样的？现场很多人戴口罩吗？ 没有很多人戴口罩，然后反正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集合是挺早的，因为8点就发枪了，然后要就是人很多，要前路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就是早上起来出门很早，当时确实出门的时候看见天是挺恐怖的，然后比较就发黄的那种天嘛，然后是正常的烟，就是那种雾霾的天气，所以当时还是挺担心的，然后觉得可能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有可能会弃赛，然后但到了那个现场以后，确实觉得会比想象的会轻一些， 比想象轻一些， 对，比想象的会轻一些。 那你 所以当时我们是看到有些人是戴口罩了，然后也尝试着说戴着口罩跑一段时间，但确实就是防雾霾的那种口罩比较闷，然后可能身体状况不太适合，所以到后来也是把口罩摘了跑的。 那你觉得戴口罩的人多吗？这样的比例有多大？ 确实不是很多，可能。我觉得在路上的话，大部分人都是没戴口罩的。 都是没有戴口罩的。 朱军女士，我想 大部分人是没有的。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在北京，只能从媒体上看哈，就是那些人他们去跑步的时候，像北马本来是一个马拉松的赛事，但是好像各种图片呢又好像很调侃的，因为很多人各种造型啊，然后秀他们口罩的不一样啊，所以在您的观察，大多数人把这个当成一场比赛呢，还是其实是一个像一个欢乐的集体的狂欢呢？ 我觉得这个要说这马拉松的话，最开始肯定是一个赛事，然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以一种更加娱乐的心态去参加这个比赛的，然后一个是娱乐心态，另外就一个是希望通过这个跑步来强身健体，我觉得这两种心态可能会比真正竞技要去拿第几名更对于普通人来讲会更重要一些吧。 那朱女士，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是大家是把它当成一个赛事，应该是当成一个赛事，也有人是娱乐心态啊。那说到这个娱乐心态，我其实就蛮好奇的是，好像感觉现在马拉松或者说是这种长跑突然间变成了白领间的一种时尚。那想问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跑马拉松的呢？然后您爱上跑步大概有多久？当时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下去参与马拉松的呢？ 跑马拉松的话，这个是我的第一次跑马拉松啊，但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赛事，而且我也是一直在参与这个跑步的运动，只不过之前一般都是在健身房跑，这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说北京的天气有可能会不太适合在户外跑步啊，或者是说其他一些工作原因，然后时间关系，可能在健身房更方便一些，主要是这个关系吧。 那你这次在北马当中跑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跑完了感觉很不舒服？ 因为这次其实是关注到这个天气的状况啊，所以就是说当时在跑之前也一直是在跟自己说，说这个东西不要勉强，然后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嗯， 一旦发现有任何的不舒适或者怎么样的话，也是那个主办方那块也有提示，之前就发官微啊或者怎么样，都说了，如果是说有不适的话，一定要停止这个比赛。所以当时的话，一般都是以一种比较匀速的状态在往前跑，也注意了说是。以那个鼻腔来呼吸，然后取代这个嘴部的呼吸，这样方式的话，结果就是，没有很激烈的这种运动的情况下，其实跑完了，我是跑的半程，跑完以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然后我看一下周围人的反应也都还好，没有一些就是强烈的剧烈的咳嗽或者怎么样。 嗯，当时您看到这个天气比较状况比较糟糕，您有没有纠结过要不要弃跑啊？最后做了决定去跑呢，是有没有什么因素？哎，一下觉得我没事，我还是想参加这个比赛，即使它可能对我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天气的话，确实是考虑过弃跑，而且家人也好，然后朋友也好，一直在说，如果是天气状况，然后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值，然后就不要再跑了，或者说看着自己的身体状况就不要再跑了。当时反正就是出发之前去那个进行检测和记录之前，也一直有这个想法，说如果是觉得这个天气状况无法接受，那就肯定会不跑。然后但是。确实到了那个环境以后，首先就是觉得那个主办方他是，之前也有过通知，说是整个沿途都有洒水，然后我们跑的时候也感觉到确实是洒水了，空气，然后没有想象那么干和就是那种雾霾那种齁着慌和有味儿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决定跑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是还是挺兴奋的，能够。那个在北京，然后自己的家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参加这个马拉松的赛事，而且是为这个，已经准备了很久，跟这么多人在一起，然后大家的状态也都比较嗨，所以可能到后来也就可能就是，更加把这个健康和这个问题呢，更加的靠后了一些。对， 您当时看到国际比赛的选手多吗？因为这是一项国际赛事，外国人大概其能占多大的比例呢？ 因为我们就是排队，因为第一次参加那个北马的人可能排的会方阵会比较靠后一些，然后那些就是国际的选手可能会对这个的热情或者是那个就是名次会比较靠前一些，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在靠前的方阵，然后就是在我们排着长长的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过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们，然后但是数量应该是没有中国人多。 嗯，好，非常感谢朱军女士，谢谢。 谢谢。 哎，没关系，谢谢。 刚才朱军女士啊，她聊了一些她参加马拉松的一些感受哈，其实她参加一些感受呢，我觉得也反映出当时很多人的一种状态，但是她说这个目前来说她并没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哈，以及她还是坚持了下来，但是我们想看到一些就是弃跑的啊，他们的一种心态是怎样的呢？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北京易跑爱思跑步教练培训导师、田协马拉松委员会的委员汤辉先生。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呢，他这次选择了弃跑。那他为什么会选择弃跑呢？我们来采访一下他。汤辉先生好。 你好。 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啊，你为什么这次弃跑了北马呢？ 因为雾霾的原因吧。 因为雾霾原因，你觉得这次雾霾对这个健康影响会非常非常大吗？对于跑步来说， 对对， 那就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分析的话，这种雾霾天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来说，是不是造成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还是说只是有一部分的影响？ 其实对每个人影响都是会非常大。你想一下，咱们正常走路的话，基本上是拿鼻子来呼吸的。如果你去跑步的话，是要拿鼻子和这个口一起去呼吸的。那鼻子的话，它会有鼻毛，会有这个过滤的系统。那你嘴的话，完全没有，就完全从这个气管直接到你的身体里面了。就连过滤的过程都没有。 哦，过滤的过程都没有。那平时马拉松这项运动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环境要求？就是什么标准才可以，让运动者会比较舒服或比较舒适呢？有没有这样一个专业的标准呢？ 有，但是对于这个空气污染是没有的。它有一个温度的要求，是10到16度。 17到18度这个时间啊，是比较好的啊，湿度大概是70%到95%。啊，这是比较好的成绩。嗯， 我看到之前你参加过很多很多次的这些马拉松比赛，这次弃跑了，你会觉得很遗憾吗？非常遗憾吗？ 嗯，不会，因为我跑的比赛也比较多了。北京马拉松本身也不是一个国际大赛，啊，只是国内的话一个在首都北京的一个比赛。 嗯，它也是来称作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那你怎么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内的比赛而不是国际化的呢？ 国内其实叫这个国际马拉松比赛的也很多啊，杭州的也叫国际马拉松比赛啊，可能连重庆也叫国际马拉松比赛。它称之为国际马拉松比赛的标准就是说有20个以上的国家来参加这个比赛啊，今年是有55个国家的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今年啊，它算是这个A 级国家，应该说是金牌赛事，国际路跑协会金牌赛事，啊，但是这个其实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并不是说非常高，这个比赛， 嗯， 啊，是连10大马拉松都不能入， 嗯，汤先生，因为您是专业的跑步教练，您这次决定了，觉得环境很糟糕，就放弃了跑步，但是有那么多的人还是决定跑了，您觉得影响他们做这个跑步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糟糕的空气空气的环境中跑步的这个危害的认识不够呢？ 对，没错，是这样的。至少我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其实谈雾霾跑步这事儿其实原来也谈过很多，但是你亲身经历还是会不一样的。今年的这个郑开马拉松，就郑州的这个马拉松的话，我是参加的。当天的雾霾指数早上是310多，那天我是跑了全程的，结果回来其实是2个月的时间，其实身体都是不太好的。 那有没有一个国际的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机构来设定一个标准，比如说空气的质量是怎样的就不适合户外的跑步了，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没有，没有，我们没找到任何东西，因为可能这个问题可能也比较少，可能国内会比较严重一些，其他我参加这么多国外马拉松其实都没有这个问题。 嗯，反正我是看到身边的朋友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跑步，您作为专业的跑步教练有没有观察到这个趋势，就是大家对跑步这项运动的参与的热情是不是这两年更加高涨了一些，为什么呢？ 因为从国外的分析来讲的话，是随着这个经济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提高，就是百姓从事这个健身的运动啊会越来越多，不但是跑步，可能健身房的这个人群也会越来越多，这个是比较正常的。跑步呢，在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台湾，其实是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新，应该说是比较兴起的，北京的话，应该说是这两年，特别是这个应该说大广泛的华北平原的，其实确实马拉松群体确实会越来越多。 嗯，那这样提到华北平原以及这个北京的话，你觉得北京还适合办马拉松比赛吗？ 嗯，其实可以办啊，北京只要有风啊，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啊。这个跟这个03年之前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啊。03年大家都知道北京就是风差比较大。我不是北京人但是我是因为父母的原因90年就来北京但是因为往常大概有10几年时间，其实北京的风沙都特别大，所以我就不愿意来北京。 那汤先生，我看到您同时还是这个田协马拉松委员会的委员啊，那我不太清楚的是，比方说像这次北马的这个主办机构，他们在筹备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雾霾天气这样的一种因素考虑进去，就比方说如果说当天遭遇雾霾可能有一个应急预案，这样子会比较好呢？ 他们其实是有应急预案的啊，这个我了解，他是有应急预案的，但是他很多的东西他们是决定不了的啊，这个组委会的其实权力是很小的，要动用的部门会非常多啊。他要如果想要延期或者是说今年停办，其实他们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嗯，主要哪些方面您可以具体讲一下吗？ 那可能就是官方和政府的啊，马上也要进行这个，现在昨天就是四中全会了，对吧？前天是北京马拉松，是吧？后面也有安排个会议 所以他们这个可能就没有时间办了。如果今天这个时间不办，大家都知道十八大那一年的话是延期了很长时间、 嗯、 是吧，今年的话也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其实他们如果不是这个时间可能他们就办不了了。 嗯，还有一个说法、 啊、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不办、嗯、那可能他们的压力会更大。 嗯，那刚才其实我们在采访您之前，我们也访问了一个马拉松的爱好者，他就说他平时是比较多的在健身房里面跑步。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可能有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就是在健身房里跑真的就能解决这个，或者说是比在外面跑要好很多吗？ 当然不是。因为你想路跑，路跑为什么要路跑，其实就是在土路啊，草地啊，或者是公路去路跑。这个如果长期在这个健身房里面跑的话，对这个膝盖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嗯，就是路跑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啊，就比那个健身房的要好一些， 好很多，对。 其实这次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想过这个延期，但是呢没有办法延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国际的选手来参加，最后呢， 这是官方说法 啊，这是官方说法。 啊 哦， 对对对，因为很多的选手，你像这个格布雷布拉西耶这是原来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就会永远不来参加北京马拉松，你邀请他也不来，这就是因为雾霾的原因。 嗯，就是怎么邀请他，他也不来，就因为有雾霾。 对， 啊， 对对，你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北京马拉松的成绩，你就知道，就是去年是破了这个日本选手22年的记录吧。如果我没记错是22年记录，然后今年是2小时10分多，2小时10分多这个水平的话，在国际上就是很差的，因为我也是刚刚参加柏林马拉松回来，柏林马拉松也知道破了世界纪录，2小时02分。 嗯，你觉得在北京这个环境下，其实很难破纪录了，是吧？ 破纪录的原因呢，倒是有很多，就是说可能与自然条件也有一定关系。但是因为雾霾的原因，可能这些破纪录高手他可能就不会来参加北京马拉松。 他来了一次， 这是个很重要原因， 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哈。 对，他邀请他就不会来。这个自然条件当然可能柏林的赛道确实会比北京好一些。这个也有先天原因，但是也至少他们邀请他不会来的话，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啊，不是破纪录原因。 嗯，好，非常感谢唐辉先生，谢谢。 嗯，谢谢， 拜拜。 我觉得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肯定特遗憾，因为这次好像是按照官方规则，2小时9分之内就可以拿到4万美金的奖金，他是2小时10分多钟就只能拿2万，可能他觉得北京天气要再好点，他没准就能进了这个4万块钱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没有，我觉得其实他应该不会考虑奖金的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最考虑的问题应该是他在近几个月之内还能不能再跑步的这种感觉。 像刚才汤辉先生，我们访问他刚才不也说他是因为之前参加了这个正开的马拉松比赛，然后这个身体缓了很久，所以他这次人家不是不想参加，是学乖了，学精了。这朱军女士估计下一次再采访的时候可能也不敢参加下一次。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咖啡可颂音乐阅读，除了偷闲，你今天 U Radio 了没？ 凤凰 U Radio More Than Radio。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沈维， 我是小磊， 我是 Cathy。 刚才我们聊到了哈，就这个国际形象是否会受损呢？因为这次北马的这种遭遇雾霾的情况哈，我觉得其实看到很多外媒的一些报道的时候，它是很密集的，就来采访一些戴口罩的人，以及把这些图片放大化，而且呢也会在下评论说北马遭遇了雾霾，这个很多人的健康受损。但是其实好像内媒不是这样来去报的吧？ 像刚才这个汤辉先生也说到这个时间点的问题，就是说再不，因为后面又有四中全会要召开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心里默认的啊，就包括说有重要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保持这个一片祥和 的 气氛、那当时这个有人就统计了第二天就北京各大报纸一共六份报纸的一个头条，它是都有报道这次的北马，可是选用的照片我觉得他们也挺神奇的，选用的都是那个一张图里面所有的参赛者都没有戴口罩的 难度比较大呀。 我觉得选 摆拍嘛， 选出来了呀， 要选这样一张也挺难的但是你就看出来在就微信的也好微博也好，大家都已经在拼命吐槽这个北马这种雾霾的时候，主流媒体在这件事情上还是相当的保守，以及这个 但是你看媒体上你可以经过一定的选择呀，然后看什么样的照片没有问题，等十一月份 APEC 峰会的时候领导人都来了，亲自来看一看，亲自来呼吸一下北京的空气，那时候怎么办呀？领导人的脸面我真替他捏把汗 就我觉得像这个京津冀地区或者说整个的这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雾霾已经声名在外了，好像也盖不住，只能是说能不能让他尽量的粉饰一下，包括说 APEC 期间这次不又要单双号限行了嘛？当然他是为的是当时交通的一个顺畅，但就会让人想起2008年的时候，北京也是为了奥运会也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很多人后来就不断的会说，为什么2008年能够蓝天，现在就不能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其实你觉得奥运会举办的时候是在8月份。而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是易产生雾霾的， 深秋， 所以呢就深秋的时候呢雾霾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呢基本上这次我觉得粉饰也很难， 除了自然原因以外，这个你2008年的时候可以说采取的是一种几乎叫老百姓不能正常过日子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这次不也是吗？就是大家都放假好了，也不要出门也不要开车，也许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一直以前也说北京的这个油品的质量差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不过我觉得也不用费劲哈，其实雾霾有雾霾的好处，因为虽然、 雾霾好处， 因为这个就是为了 这个是环球时报的做派吗？ 听我说呀，虽然在一方面我们好像觉得哎呀这个有点这个丢人哈，那你也可以说它是气压高嘛，不一定非说这是雾霾哈，而且这个时候呢你看不清楚，那你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清理什么乞丐啊盲流啊，也不用沿街的建筑的外墙都要粉刷一遍，这方面的那个就省事儿了是不是？ 我记得去年吧，是不是党媒有一篇类似于就是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了之类的这个标题的文章，就被大家就拼命的去骂，然后刚才小磊说到一个北京油品的问题，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很就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经济跟环境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说到油品就想到说其实现在油品的质量也是可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油品质量是跟国际上的一些标准是远远没有达标的，但是为什么呢？如果说提高这个油品的质量，当然这里面就是很大的一笔成本投入，那首先第一个不干的就是那些汽车厂商，因为如果你油价提高了的话，那买车的人就会少，这个对各地的政府，各地特别是有车企的政府来说，他们首先是反对这件事情的，第二百姓如果说这个油品质量提高了但价钱相应的提高，老百姓又不干，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大家老是说我又想要经济发展我又想要这个环境， 那 可是每个人都不愿意做出牺牲， 你把税降低一点嘛，那汽车的这个价格也不用那么高，油的价格也不用那么高，国家就稍微投入一些，让老百姓两方面都可以得到，不可以吗？ 我觉得核心问题， 就看谁让步了，是一个博弈吗？ 核心的问题是北京的车太多了，这个车多到一定程度，而且呢就是无论你这个油怎么来变化，其实大家还是开车的， 其实现在就是说不清楚到底雾霾的原因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说就是因为为了治理沙尘暴在内蒙古那边植树把风给挡住了，风不来了那这个污染就没法消散，还有的说因为北京周边有重工业，本身北京原来那个首钢啊什么的都在算是五环之内，现在都搬走了，然后呢又说是河北，让河北去关停，河北说那好吧，我再次做出牺牲，为了首都北京，那河北的经济可以暂时放一放， 这大家反正我觉得， 但首钢搬去哪儿了、嗯、搬去曹妃甸了，还是把这个污染转移到河北去了。 没有，其实当时就考虑到这个北京的规划的时候，就把一些工业啊转移到其他的周边的这个工业区。比如说其实河北是首当其冲的这个始作俑者啊，它必然它因为离得近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是，河北正好包围这一圈，就是它在北京周边，那其实势必会对北京的影响，就是你想独善其身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哦、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跟一个在国家环保部的朋友聊天，其实这两年国家对环境治理还是有所重视，就比如说以前叫环保总局嘛，后来升格到环保部，但是没有用，他说这个根本不是环保部门一个部门能做的事情，牵涉各个方面的利益，而且尤其是在地方那种 GDP 之上、根本环保部门就是一个很弱势的，做不了什么。 的确我觉得其实雾霾是没有特供的啊，很多人其实包括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老百姓其实都是感受了这份雾霾，而且呢其实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李克强也发表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呼吁哈，就是向这个雾霾来挑战。但是这个雾霾挑战对于很多人来说的确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来去治理。但是呢有一篇文章也吸引到我了，说这个到2030年啊才可以达标。那我觉得其实呢这一代的人哈，尤其是00后啊10后们，那你就得再呼吸个16年，就是在你的成长阶段这个时期基本上都是在雾霾中长大的啊。 但是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也是听人家分析哈，是为什么北京要申请2022年的冬奥会呢？也许也可以借着这个契机，把首都北京的空气给改善一下。我们今年2008年可以做到，其实也可以借着这样的大型的国际赛事，有这么几年的缓冲，没准我们可以就是在2030年之前，2022年也许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还是像奥运会的时候用一些强制的这种行政手段，可能换来的是短暂的。 就是、 比方说你把一些重污染 是临时的关停、就是 我今天看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因为现在正在开一个叫2014世界生态城市与屋顶绿化大会，在青岛市开幕，然后呢他当时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国家室内环境监测中心的主任，他呢就是说中国治理雾霾污染是至少要需要20至30年的， 哎，需要20到30年， 所以这个数字是已经定了，就短期内大家就不要指望。 我无论是我说的16年还是开始说的20年还是30年啊，这个时期都是非常长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三点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我是 Cathy。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16年啊，30年、20年，真的雾霾，如果这么长时间的话，其实很多人就得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留在北京？ 所以，盛伟，你现在在香港，你还有什么计划要回北京吗？在近期之内？ 你这，哎呀，是向我挑衅呢。我目前来说是没有这个计划。 你决定来香港的时候，是否空气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呢？ 没有，我其实来香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空气。但是我发现来香港之后啊，为了向这个北京这些好朋友们表达一种决心哈、啊，和他们的一种共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在香港啊，空气也不是说特别好，只是说咱们没有雾霾， 相对的 啊，对，相对来说稍微好一些。但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雾霾对于我们影响那么大的情况下，我们在北京如何来去生活，以及会有些人会选择说，那我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空气比较新鲜，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来去生活。那有的人就选择了出国啊，还有的人选择去其他城市， 离开别的城市、 啊、 对。就我身边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以前他们移民很多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者为了个人的就业，但现在他们移民主要是说，我先把我健康摆在首位吧。这个孩子成长可能教育还是第二位的，先是得保证那个不要 我觉得是 这么污染空气。 这个雾霾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比方说之前可能你还有很多的原因让你留在国内，因为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可是 是当你的每天你必须要呼吸的空气变成是对你生命的一个致命的杀手的时候， 生命要紧啊。 对，再加上你其他，当然之前就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比方说这个美的的各种好处在诱惑着你，再加上最后的这个空气，真的是彻底压死你。 哎，我觉得有意思，周小平同志会怎么写这件事儿啊？就中美的空气它怎么来对比啊？还是美的的不如中国的吗？ 没有，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也说特别有意思啊，说这个如果在北京的空气当中，如果就是你感受这种呼吸十分钟的话，就相当于吸了二十根烟，一包烟啊！我觉得这个，哎，这种情况真的很危险啊。 嗯，在上半年的时候，也是有一次大雾霾爆发在北京。 嗯 嗯，习大大不也是做了一个政治姿态吗？跑到什刹海那边，好像是，到社区里就没有戴口罩，去与民共呼吸。 嗯， 至少他们这些领袖们也要考虑到这样一个环境，因为本身也要呼吸，然后要考虑到百姓自己的一些对政权的一些满意程度什么的，是不是？ 所以就提到这个上至领导人啊，下至老百姓都要同呼吸共命运，他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北京现在这个雾霾怎么来治理？那不能靠整天靠大风吹，那是没戏的。那个内蒙古的风也不一定说随时就会来呀。 但现在的情况，我们确实是在靠大风吹，而且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事情是雾霾，如果说它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提醒你的空气污染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遭遇大范围的雾霾，它实际上这个祸根一定是十几年以前就已经埋下了，但是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意识去提醒你这件事情是到了必须要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课本里面到处都在写一定要杜绝这个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个时候我们的空气还没有到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只是一个口号，包括说要转变经济结构啊什么的，可能到了今天这个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让你不得不去改，必须要痛下决心的一个信号。 哎，我觉得今后的这二十年哈，不是还要治理二十年吗？ 嗯， 我们不如改行吧。 改行， 我觉得那个有一个 booming industry 很快就要来了，就是做什么空气净化器啊，像美的在那种空调的产业中竞争这么激烈，我建议他们还不如探索一个新的领域。 其实前日子我在北京的时候，看到那个地铁那个广告里面，就开始原来就没有这空气净化器这些广告，后来呢，竟然有华少来这个代言这个空气净化器，我当时想，这绝对是一个商机啊！ 现在已经有雾霾经济学这种说法了，就是由雾霾引发的一系列的经济的机会， 口罩啊、 是 净化器啊、还有净水器。北京现在净水器也非常的流行，因为水污染也很严重。 还有移民公司， 是。而且我发现有的朋友从什么以色列回来，他就说，带回来从那个国外的创新的什么技术，就是在国内要投资办厂生产净水器之类的，就这么大的市场啊。 之前说北京说想把这个经济中心移到这个天津这方面啊，以及把这些工业移到这个河北，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举措会不会让这个雾霾在未来呢会越来越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一度还引发过迁都的说法。 对，就其实我就在想，这其实很多人喜欢拿美国来对比，就觉得华盛顿是一个政治中心，它的那个环境特别优美啊，大家去看一看还挺美的。反倒把经济中心放到纽约。这样的一种状况是否中国可以借鉴的呢？其实 北京已经在有意识的做这件事情了。现在经济中心，当大家提到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会想到上海多一点吧。对，北京还是政治意义 更强一些，但是人口太多。但你看人家东京和首尔，地理位置也挺近的，环境各种的，就是地理环境和人文的这些习惯什么也差不多，人家就没有咱们这么污染严重的问题啊。 是，其实我看到英国其实他也想之前有一段是摘掉这个雾都的这个帽子哈，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摘到这个雾都的帽子。反正我觉得 时间是一定要的，包括说大家现在看到欧洲的什么莱茵河、多瑙河是多么的波光粼粼动人的，实际上在几十年以前他们也都是臭水沟，所以我们只能说把问题交给时间。 反正我现在 作为平头百姓也只能这样了。 最难受的就是那些刚刚爱上跑步的人们，现在我知道我的朋友圈里边大家都在狂热的喜欢上一本书，就是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论跑步时，我在谈论些什么？那以后我们谈论跑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支招，说怎么样能够既锻炼身体又避免呼入的这种受过污染的空气？ 没错， 好无奈。 其实，在十面埋伏下，我们不知道明年的北马会不会有所改善啊？今年的北马呢，因为这个去年的厕所的问题而改善了，明年我希望它能在埋伏中有所改变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盛维， 我是小雷， 我是 Kathy， 拜拜， 拜拜， 拜拜。